不怕付出的情绪，也许只有在20出头的时候你才能够有。当我们慢慢成长，你会发现你的顾虑和顾忌越来越多，你不会再那么肆无忌惮和义无反顾，你会掂量得失，你会权衡利弊。可是就在这些时间，也许你错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接下来是潘玮柏。 我慢慢地跟着月亮一路往回走，夏天的风吹在脸上，感觉寂寞。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念他，我心疼你，但心中有点痛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种未完待续，许在雨伞下你说的对不起。亲爱的，我们都会错，我了解原因是什么，你不要哭，一切我都晓得。最后爱你的是我，你快乐吗？我心中只有这句话，我会把眼泪收在口袋中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种未完待续，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。亲爱的，我们都会错，有什么不能原谅呢？没有关系，让我等你回头。一个爱情习题，一种未完待续，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 平日里，如果你上班，你会发现同事都是一团和气，每个人都笑嘻嘻的，仿佛都过得幸福美满。但如果你能够在晚上开一开微博或者去网络的论坛来逛一逛，你发现原来有心事的人实在太多，每个人都陷入在自己的困境里面无法自拔，只是这些困境也没有办法向旁人诉说，或者说出来也于事无补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新加坡的郭美美，这是我觉得她唱过最好的一首歌。 总是不经意的想起你喜欢哼的那首歌曲，一样温柔的音依旧牵动我的心。我曾寻寻觅觅，想在文字里寻找爱情，才发现最美的诗句原来都在你梦里。爱是你眼里的 里寻找爱情，才发现最美的诗句原来都在你梦里。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，轻扬着飘逸旋律，让我不知不觉地陶醉在你缠绕的深情。爱是你情歌，轻拨动我的心弦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深爱着你。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，轻扬着飘逸旋律，让我不知不觉地陶醉在你缠绕的深情。爱是你 方向。

同样的一首歌给不同的人来演唱，效果就一定会不同。有些人呢，充其量只是人肉喇叭，可以把那些音符暗质暗量的完成，还有一些人却是效果器，所有的旋律到了他那里变得无比的悠扬和美丽。一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洁仪，接下来这一位也同样如此，杨乃文。 昨日的梦纷扰依旧，害怕承受太多的伤痛，酒后的我有些寂寞，不知有谁真正在乎我。台北夜色依然缤纷闪烁，沉默的我只是匆匆走过。心中的话不想再说出口，冬末的虽然你我 baby，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，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梦，不愿再为谁等候，不愿让你拆穿我的冷漠。爱上你只是我的错，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梦，不愿再为谁 是非常有自己的女歌手，所以她可以在人群当中或者是在一大堆的女歌星当中脱颖而出。在滚石30周年的演唱会上，我看到她一身红裙还是很瘦，唱歌的时候仍然那么有吸引力和爆发力。有人说杨乃文跟王菲会有几分神似和相像，那我们来听听王菲吧，这首是推翻。 这么推翻，就这么说过去，只是闹剧一场。就这样，你连谈都不谈，看也不看，想与你无关。伤是只有我这无解的遗憾。突然间你满都不满，想也没想，就这么推翻，就这么说过去，只是闹剧一场。就这样，你连谈都不谈，看也不看，想与你无关。是只有我还可以承受这无解的遗憾。我以为回忆是才会完全的色彩，所以 侥幸就非常寂寞的，我要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。 苦涩的人才听懂心里大哥，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。我要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没有，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我们决定了，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，天地辽阔相遇多难得，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该隔这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。专注爱你，不想别的没有谈的。 周华健无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歌手，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只要想起来几乎都能够引起大合唱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在大牌主打歌当中一起来听一听莫文蔚。一个好的电影人跟好的歌手一样，你如果能够达到的效果是可以帮助观众制造一个梦的话，你就成功了。莫蔚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两个城市之间，我很喜欢这首歌开场的口哨声，双城故事。